情我全不懂，该怎么说该怎么办，没人告诉我一声，谁叫咱没权没势姓了穷， 老爷，您那碗…… 讨厌！ 老爷， 方 才衙门口有一民妇喊冤。 哦，带喊冤人上堂， 带喊冤人上堂。 呈上来。这一民妇，你且下堂，有何冤情，本县一定为你做主。 谢太爷。

你还冤枉，我才冤枉呢。来呀，将这民妇赶下堂去退堂。 娘， 回去去。